客休闲养生，分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想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情俱佳，煎炒烹炸皆妙。迎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3月17日星期五，来关注国内资讯。目前上海市已经在全国率先完成了共享单车团体标准编制工作，其中规定单车必须要有 GPS 定位，3年强制报废，押金退回不超过7天，用户满12岁才能骑行。南京出台住房新政，主城区的户籍居民限购第3套房，非户籍居民全市限购第2套房。山东青岛出台住房新政，非户籍居民在2年内连缴12个月以上个人所得税或社保可限购1套房。公积金贷款购买新房的，最低的首付比例升至30%，购买二手房的升至40%。央行消息，2016年支付系统共处理支付业务592.87亿笔，金额达到5114.51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6.29%和16.70%。2016年支付系统处理支付业务金额是全国 GDP 总量的68.73倍。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哦，有雪雷陪着你。我想问一下电波那头的你啊，你老板是男士还是女士呢？可以在线在听众群当中给我回复哈，你的老板是男的还是女的？是这样，首先我要说，虽然我现在的老板是一个男士哈，但是我曾经有过2任老板都是女士，所以我觉得女士做高层主管啊，真的是越来越多了。那这也是一个最新的数据的调查报告，说我们中国的女性在职场上最近这几年取得了非常显著的进步。这个报告呢是位于总部位于美国的职业社交网站领英，他们发布的这么一个调查报告，就说在中国哈，从去年企业当中44%的高管的职位都是由我们女性掌控的。那同时呢，像管理层当中的女性，比例达到了35%，而且像在教育或者是非营利性组织的一些领域当中，主管或者是更上级别的岗位，女性的占比达到了47%，一半嘞。另外呢，从2008年开始，像一些阳盛阴衰的领域哈，就是男性比较掌控的领域，比如说像科技的电脑啊这些领域， IT 这些领域，女性担任高管的比例已经增加了18%了。所以这所有的数据都显示，这几年我们女性在职场上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不过呢，是这样，就是我今天在家呢就说这个，我说我们女人有多牛多牛啊，就说了这个报告之后，调查之后，数据之后，我老公就说，啊，男女彻底平等了啊。然后我作为老婆我就说了， 是啊，男女平等了嘛，以后下了班你要去幼儿园接孩子了，不能老是我去，你看我赶得慌是不是啊，你就知道下了班就跟那边同事啊喝酒鬼混，你看你这衣服，你这衣服上星期才买的，你看给你吐成什么样了，妈今天还跟我说我不给你迟到，你看能怪我吗，是吧，今天宝宝跟同学打架了，你关心吗，你关心你都不关心，天天就知道加班不回家是吧，这家是我一个人的吗，然后老公叹了口气，唉，男女在语言量上永远不可能平等。就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女人比男人更有语言天赋吗？英语为什么学得那么好吗？因为我们语言量大。 看腻了孤独围棋的安全，怀念寂寞与水火的危险，向往活跃，虚化后向往沉淀，心就像月亮会圆缺，幸福是彼此牵绊的缠绵，我拥有自我身

小小的家，蜗牛的家，挡风遮雨的地方不必太大，给我一个小小的家，蜗牛的家，一个属于自己温暖的蜗牛的家，给我一个小小的家，蜗牛的家，能挡风遮雨的地方不必太大，给我一个小小的家，只是小小的家，一个属于自己温暖的蜗牛的家。 三合启航教育火热招生，雄厚的师资力量，良好的学习环境，先进的教学理念，助力孩子备战中考。十五人一班，小班化教学加跟踪式辅导，孩子进步更明显。0316-3528-755，3528-755。全新梅赛德斯奔驰一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合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多福在线，如意相随，阳春三月，天降黄金。三月十五日起，在我市多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掏2400元的彩民， 即送五克金如意一枚，40枚送完为止。 活动详情，三合多福在线销售厅。吉祥如意相随，好运伴你一生。多国福利彩票。 生活与梦想手是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欢迎回来，这里一样是雷人秀，刘雪雷陪着你。 OK， 你看过加菲猫的动画片吗？即使没有看过动画片，也看过一些动画造型哈，所以我要有个问题问你了，加菲猫是男的还是女的？我跟你说，最近在美国的网民突然的毫无征兆的发起了一场非常奇怪的辩论，这个辩论就是加菲猫是公的还是母的。当然了，加菲猫的创作者，也就是这个动画片的创作者哈，叫戴维斯，曾经采访的时候呢就回答过这个问题，但是他回答得很模糊哈，他就说他没有确切的公母性别，不属于任何特定的种族民族，不存在年轻或者是年老的问题。本来这也就没有什么争吵的是吧，没性别就没性别呗，加菲猫就是一个动画人物，对不对？可是最近呢，有一个讽刺作家叫德克萨斯哈，他是翻出了这个戴维斯作者的评论，然后把这个信息更新到了维基百科的页面上。你知道维基百科跟百度一样，它非常权威的，任何人都可以更改任何介绍。所以呢这件事情就引起了网友的一阵就辩论啊，持续酣战啊，这个酣战辩论了60个小时，直到维基百科把加菲猫的这个页面给锁定了，谁都改不了。所以呢，这场辩论的结果就是，作者戴维斯不得不自己亲自出来澄清，确定加菲猫到底是公是母。所以呢，这个他就说了，好吧，加菲猫就是个雄性，好吧，他有女朋友，他女朋友叫阿玲。不过我跟你说啊，经过这一番纷争呢，加菲猫的经纪人说，赶紧，一大波热钱要进来了，我们要加拍加菲猫电影续集。另外，联系几个综艺节目，趁热打铁，出几张加菲猫的单曲，搞一场世界巡回演唱会。这是经纪人该说的话哈。 多美丽的玫瑰花， 就这样深深爱上他。多美丽的玫瑰花，多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我愿像那红红的罗纳山开在太阳下，我愿像那青青的风子摇曳在春风中，我愿像那高贵的七只手很尊敬，我愿大家都爱我就像爱他。我美丽的玫瑰花，我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就这样深深爱上他，多美丽的玫瑰花，多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我愿像那红红的罗纳盛开在太阳下，我愿像那青青的房子摇曳在春风中，我愿像那高贵的七只手很尊敬，我愿大家都爱我就像爱他。美丽的玫瑰花，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我愿像红红的罗纳盛开在太阳下，我愿像青青的松子摇曳在春风中，我愿像那高贵的七只手，我愿大家都爱我就像爱他。美丽的玫瑰花，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它。美丽的玫瑰花，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它。 大家跟你分享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反保密组织危机解密，最近公布了数千份文件。这数千份文件啊，揭露了美国中情局 CIA 这个用的黑客工具，就是入侵民众的智能手机啊、电脑操作系统啊，甚至是智能的电视这么一些工具。比如说其中有8761份这个代号的文件，那是获得了 CIA 下属黑客机构网络情报中心内部与外部隔绝高度安全的这种网络哈。那它有一个行动代号叫 Vault 7，这是危机解密有史以来对于 CIA 机密文件最大规模的一次披露。而且在去年年底， CIA 网络情报中心已经有5000名注册用户开发了1000多个黑客系统、木马程序、病毒以及其他武器化的这种恶性软件。如果你的手机被侵入了，或者是电脑，它包括 iPhone、谷歌、安卓和微软 Windows， 甚至三星的电视机被它侵入之后，就可以监控你。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三星的电视机在开着的时候，他们在看着你，就算你把电视机关了，他们也可以看到你。这太吓人了，你知道吗？我今天一听说电视机可以监控我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把卧室里头的床挪到客厅去。好险啊，以后再也不在卧室看电视了。 我们在客厅看。 空无一人，这片沙滩，风吹过来，蓝蓝海洋，我轻轻地脚印，哦，一个人一步步，好寂寞。看海有些绿，天有些蓝，哦耶，那段爱情有些遗憾。就像海天到最深的地方，才发现你早已经放弃我。我听见海浪温柔的呼吸，我看着云朵飘来飘去，有什么 1033，听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3月17号星期五，农历2月20。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16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4度。廊坊阴转多云，16度到5度。首都北京阴转多云，16度到5度。近邻天津阴，16度到6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都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很多家长现在从小就会注重孩子长个子的问题。其实啊，关于这个有6个重要的因素。第一，维生素可以让机体平衡。第二，骨骼生长的必备维生素是维生素 D。 第三点是避免给宝宝吃影响长高的食品，这个就需要家长朋友具体的查一下记一下了。第四点是两大蛋白质的将领，分别是鸡蛋和大豆。第五点是蛋白质，高个子的必备。第六点是矿物质，可以让骨骼拉长。希望所有宝宝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美在聆听，美在生活，这是长空最美的声音，因为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6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6块腹肌。 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最近都是鼓励生二胎了啊，而且特别的鼓励。那在上海呢，他们就有了一个试点，叫做职工托幼服务。什么叫职工托幼服务呢？这个服务当然也是上海相关部门为了鼓励上海的家庭生育二胎来准备的哈，就是在上海的一些工作场所开展幼儿托育服务，那可以帮助职场的女性照顾子女。比如说他们最近就在12个，他们在像企业呀、工业园区呀、事业单位啊，还有政府部门等这些地方设立了12家幼儿托育中心。那就可以妈妈平时中午上班的时候可以下来喂个奶呀、照看一下呀之类的啊，非常方便。当然了，上海也将逐步扩大这种幼儿托育服务。那上海市的总工会是说呢，今年年底之前，上海市预计将会建成50家这类服务的中心。另外呢，像上海市总工会也建了1765家爱心妈咪小屋啊，也是为孕期、产后以及哺乳期的女性提供这个服务。反正说来说去都是让鼓励大家，这个特别是职场的女性哈，多生二胎。不过听说这个好消息之后，试点了的职工托幼服务的那些企业呀、工业园区啊、事业单位以及政府部门的人事部门主管都疯了， 赶紧招人啊。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那理想世界就像一道光芒，在你心里闪耀着，怎能就让这不停燃烧的心就这样耗尽，消失在平庸里。你决定上路就离开这城市，离开你深爱多年的姑娘。这么多年你还在不停奔跑，眼看着明天依然虚无缥缈，在生存面前那纯洁的理想

什么， 心中却又只有一道伤痕。现在离我最近的女人，不过只是最想的替身。当初什么都没发生，心中却又只有一道伤痕。现在离我最近的女人，不过只是最想的替身。当初什么都没发生，心中却又一道伤痕。现在离我最近的女人，不过只是最想的替身。初恋已经留给了青春，直到脸上出现了皱纹。十年以后没疼一个人，坐在桥上数点点车灯。 OK， 我们的李雷呢，最近看了《爱乐之城》La La Land， 然后发生了什么事儿？一起来听听看。李雷出国记。OK， 我们李雷最近在家呢，看了奥斯卡的多奖电影《La La Land》《爱乐之城》，然后发生了什么事呢？李雷就觉得，石头姐在《爱乐之城》当中穿的那条，就跳舞的时候穿的那条黄色的裙子，简直美翻了，让人赏心悦目啊，心情顿时好起来了，感觉很开心啊。特别是看到她穿那条黄色裙子的时候，亮黄色裙子的时候，于是呢，他就说：“哎呀，为什么这么开心呢？”老婆，他老婆韩妹妹啊。才多识广，就给他分析解释说了 It's the so-called dopamine chasing。 什么叫做 dopamine chasing？ 这就是多巴胺穿衣。什么叫多巴胺穿衣呢？多巴胺就是我们身体分泌的一种可以让您兴奋的元素哈。Dopamine chasing， 多巴胺穿衣的意思就是Well, it's based on the idea that wearing overly fun clothes can help lift your mood in dressing times. 那当你穿的显然那种非常亮色的衣服的时候，可以让情绪压抑的人开心起来。这就是多巴胺穿衣，就你看到人穿漂亮亮色衣服，你的身体的多巴胺分泌就会多起来，这就是 dopamine dressing。 不过李雷说什么 dopamine dressing 啊，那种亮黄色的衣服不仅会让我开心，还会让我食欲大增，好不好？怪不得我去肯德基老是吃很多呢。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半夜睡不着觉，把心情哼成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 睡梦中被敲醒，我还是不确定，总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我悄悄关上门，带着希望上去，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 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的模糊的人？我们有同样的诺言，用天线， 用天线，还真爱 在你的心中。 在屋顶唱着你， 星星 可见 最浪漫的夜晚，拥抱这时刻，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爱各自交代，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 在屋顶和我的人， 将冷风都 烧给最孤独的人。拥抱这时刻，这一分一秒。

另外这个听个文字留言说哈，这个是女人的心声啊，社会舆论对于女人的压力明显高于男人，女的到了25岁还没结婚就有可能被称为剩女，逼婚女的比男的多吧，而且离婚之后女人的压力明显高于男人，男人娶比自己小的很多的，舆论往往认为男性有本事，而女人无论是嫁给年龄大的还是小很多的都会承受相当大的社会舆论呢。是这样的，我要是娶一个比我小的啊，我一点压力都没有。 绝对的完美双手，不喊也不发抖，就在他微笑的背后，暗藏危险的灵活，在你最放松的时候，绝不带着任何感情就下手，从来不回头。谁的感觉不会动不会演，放了不动人就像有了幸福的错觉，让我暖很多人，也许还期待这世界里的冲动，你不懂我不懂，究竟小手为什么存在，因为爱还是未知的未来，穿好从腰带再一三百 把这些话谁要抓 心跳等待，所有面包全都给做起来， 把这些话给压垮了。